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在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之下，本市今天上午大部分地区先后出现了小雨的天气，其中东南部地区降雨要相对明显一些，预计中午到傍晚的前后降雨比上午来的稍大一些，外出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雨。今天中午阴有小雨，西南风1到2级，气温10到11度，相对湿度85%。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北转南风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6%。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阴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10到8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4月13号11点33分的13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道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周五快乐，我是周准。 各位周五快乐，我是道道。 马上就要周六周日了哈。 是的， 今天天气呢，真是 有点阴雨天气。 对啊，我们道士穿毛衣了 啊，外面还穿个呢子大衣呢 啊， 给我冻的。 反正希望各位，反正刚刚报天气预报说晚上的雨会比现在雨强，会更猛烈一些。 哦，真的吗？ 对，希望各位多多防寒，而且不要被淋着啊。 是的，要带上雨具哟。 是的，今天我们要跟着我们的超级 super 的，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是非常分享到位的一个超级的旅行达人。 是的， 对，今天这邀请到了抖音达人， 抖音达人。 我们的超级旅行达人小乔帮主，欢迎 小乔。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时尚旅行家小乔帮主。给自己拿个名头， 时尚 是的，时尚旅行家，你知道吗？ 想问一下小乔， 时尚抖音玩家。 对，就是在进入抖音之后对于比如说视频的分享啊，直播拍是不是有很多的一些好处呢？是不是会有？ 对，就是你能想到的玩的花样会更多。 对 对， 而且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很丰富多彩。 对 啊，我让跟你那个镜头无限的跳动那种感觉。 对呀、 啊。 而且我觉得好多有活力的人都在抖音上出现了， 是不是？ 是的， 对，希望大家多多接触生活当中可以捕捉新视野、新环境的一些 APP， 对不对？ 对。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 哎呀，听他在电梯上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看那个极光就跟看， 反正 跟 菜市场一样， 对，基本上天天都能看到， 是不是？ 好幸运。 这次去了芬兰，而且还去了我们一直很少分享的爱沙尼亚。 对， 爱沙尼亚，但是爱沙尼亚却给小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可以说是这一行当中我最喜欢的地方。 最喜欢、 哦、真的， 仅仅只待了一天就最喜欢它， 太扼腕了。 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下次再去吧。 就是一个人呀、啊，喜欢一个事情啊，跟时间有时候是不成正比的。比如说我进入医学， 行了，你这 把那个中专结业证赶紧拿出来。好，我们的小乔帮主稍事休息十分钟啊，咨询之后要听听我们小乔帮主精彩关于芬兰和爱沙尼亚的分享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关注一条河北丰宁地区的事情啊，这个地方呢现在要打造全域旅游，现在都是全域旅游精品试验区 啊，对，什么都是全域啊、 哦，是吧？就跟华容道一样，啪啪啪，全 啊，对对对，全拼在一起，然后这个区域和那个区域可能还有部分重合。 是你给我拼上后边那块太难拼了。 哎呀，坨坨，你这个积木怎么玩的？这是 了解一下啊、嗯，这个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4月10号，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首届山花节在千亩杏花林拉开了帷幕。 嗨，快来赏花呀！ 你看，有茶道、太极、书法、瑜伽、古筝、国学诵读、旗袍秀、剪纸、围棋等传统文化展艺和艺术活动呢，吸引了周边及京津等地10000名游客前来游赏。 哇，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太丰富多彩了。 词儿怎么样？游赏、 游赏、游玩啊？对，对对对，观赏。丰宁号称是北京的后花园、 哎， 是的，绿有资源是十分丰富。大家都知道丰宁坝上，对不对？ 对， 京北第一草原为国家4A级景区、河北魅力景区和中国最佳休闲旅游目的地。 嗯。 千松坝森林公园被评为中国森林体验基地。那除此之外呢，其他自然景区也都是有着独特的特色。 还有什么？ 僧道尼共居一山的白云古洞优雅深邃、独木成林的九龙松阅尽人间沧桑、地造天设的冰川遗址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你发现没有、现在就这个播报的新闻稿啊、 嗯、 就是一个地方其实必须有很多的形容词形容它、 那不然呢，你又看不见、那直接说名字大家都不知道在哪儿。 咱们比如说还原一下刚刚有，如果不加这形容词的话，就比如说哈，这个、冰山遗址让人 哪儿呢， 冰山遗址让人感叹、那个九龙松阅尽人间沧桑， 还有对呀、这个僧道尼共居一山的、白云古洞 是是是 优雅深邃、 啊、 就直接是白云古洞 优雅， 还有冰川遗址，还有九龙松 啊 这是它的三个景点。你说这有什么意思？ 就很枯燥了哈、 嗯、 而且他们历经了3000年的山戎文化悠久厚重， 嗯， 燕山山脉中首屈一指的大峡谷，这个风奇石异、还有温泉，这就叫红汤寺温泉，让人流连忘返。反正这个地方的全域已经完全打开了。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各个方面、各个角落、360度无死角的开发出来， 完全可以去完全体验啊。 对，那据丰宁县委宣传部长李秀华介绍说、山花节活动呢将从4月10日就已经开始了啊， 开始了， 持续到10月31日。 哎呀 妈呀，这是为期6个月的时间呢。 是啊， 共包括5场主题活动，第一场是杏花春雨小江南。春天桥赏天桥杏花， 是。 那第二场是梨花别院梨园情，赏胡麻迎镇梨花。第三场是杜鹃花开映山红，赏南关河汤河乡映山红花。第四场桃花源里醉桃花，赏五道营邓山子林场山桃花。 难为你了啊！ 哎呀妈呀， 这是难读的。 对， 第五场碧草蓝天耀金莲 啊，对， 赏京北第一草原的金莲花哈， 金莲花 非常漂亮。反正是这一下一下一下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随着不同的花开了哈，可以有不同的感觉，而且可以品当地的美食，满足特色的一些小食，都是打造了全域精品的路线。 耶！ 哎呀，丰宁厉害了哈！ 嗯，丰宁很棒啊。 这个就是北方的事儿， 嗯， 南方其实也是不停的在一些新闻的播报当中啊、云南现在启动了博物馆群。 建设计划。 哎呀，博物馆群 不是一个，是一群。 嗯、哦， 厉害了。 记者从云南省文化厅了解到，云南博物馆群建设计划呢，近日正式启动了。那未来几年，云南大学惠泽院、西南联大旧址、昆明近现代名人故居等一批富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文保项目，将在保护中重焕风采，就是他们都会加入到这个群里面了。 是的，这个群刚刚说的是在龙镇的古泉文化哈，这里面有个研究院的负责人叫做洪海波说，依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还没有翻新，就是感觉跟之前是一样的。 是的， 进一步的复原古建的原貌，同时吸纳的梁思成、林徽因的生平故事、 哦、 各类的实物资料等等，改造成了非常多的一些纪念馆，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哈。 是的， 各个的区块分得很清楚。 对，希望这个群能够迅速的壮大哈。 是吧？ 加个200-300人。 500人哈。 对，500人的大群。 对对，再换另外一个群、啊。 是啊。 第三个还是跟花有关的，春天的花是当红不让的主角啊。万亩杏花竞相开放，多项活动相约世园。 哎。 我们来看 世园，4月12日，美丽延庆以花会友的这个系列主题活动，即爱在杏香，最美晋阳的摄影绘画诗词大赛活动正式启动了，同时也拉开了2019北京世园会倒计时一周年的帷幕。 到时候你发现没有，现在就是春天啊，比如赏花还得诗歌大朗诵、诗歌比拼。 那你看 周婆昨天晚上挑灯夜读、 是吗？ 拿出了《唐诗三百首》啊，各种在背。 二月春风似剪刀， 类似什么感觉？ 啊、 哦，非常的积极。 对，你别似剪刀，你能不能说点烟花三月下扬州， 对对， 这样让人觉得稍微美一点的，是不是？ 以词以诗，以诗去对诗之后呢，交朋友，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哈。 是的，春天花会开， 是吧？ 鸟儿自由自在。 纵贯线也好，此次活动在香营乡新庄铺杏树基地举行，共分为了中心的舞台区、园艺展示区、林下展示区等等。我们移步中心舞台区。 好， 嘉宾为园艺小使者发放了园艺工具箱，并为舞狮点睛，这个很有意义哈。 哦， 你看明某给他画上了，发布爱在杏香、最美晋阳的刚刚说的摄影书画诗词大赛征集令。 是的。那另外呢，在他的中心舞台啊，还有这个展示区、还可以看到马铃薯产品、艾草和延庆土特产产品展示。同时还能通过展板了解园艺知识。 在不远处的林下展示区有什么等等、 园艺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几名身着汉服的学生，哇好美啊，在杏花树下演奏着古筝等古典乐器，就是民乐。 是的， 一阵微风吹过，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是的， 花瓣缓缓飘落，美不胜收。 大家想象一下，在这样一个10,000多亩的杏树环绕的地方、有140多个品种争奇斗艳，那步入其中的话，听着这个古乐，要看着汉服的同学们， 对、 看风飞蝶舞，做一个追风少年，是不是很惬意的一件事？ 潇洒。 还有这个启动啊，活动是启动了哈，也拉开了延庆区2018年的美丽延庆以花会友的活动的序幕。 是的， 而且这个美丽延庆不单单是在春天，一年四季都会有的，贯穿全年。根据春夏秋冬四个不同的特点，陆续推出了牡丹、杏花、百合、荷花、菊花、玫瑰、梅花等主题赏花的活动。 好棒啊，这几种花都特别的艳丽。 是的， 活动呢覆盖了延庆的全域，全面打造延庆四季花海的景观。 对， 迎接世园会的到来，让游客提前感受延庆作为2019北京世园会举办地的花样风采。 以上三条来自于国内，片花之后一步国外。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最硬攻略行天下，让咱们的旅行不一样。这第四条来自于日本的信息，可是一个警惕，砰一个大叹号。 怎么的呢？ 告诉我们日本民宿现在 啊 偷窥事件频发。 哎， 这关于隐私的部分。 对，这个怎么会这样呢？据新加坡联合早报 一个报道说，日本多地都发生过民宿偷窥的案件， 看看 近期偷窥住客的犯罪事件增多，让国内外租客对民宿安全感到担心。当局调查后发现呢，犯罪者偷窥手段还真的是多样化呢，不但利用防火预警器作为掩护，有些还居然用到了针孔摄像机藏在闹钟里面。 真的是他们想尽其方法哈。在日本发生了多起民宿安装针孔相机偷窥住客的事件，让有意允许更多私宅充当民宿的日本当局感到头疼了。 所以前段时间不是就说都不允许你私自改成那个民宿了， 那个当局也是准备把防厕所那些这个犯罪人员的法案的法制移入民宿法当中，以维护在民宿住宿的短期住客的人身和隐私安全。 是的， 很重要哈。 对，东京呢即将在2020年举办奥运会的，那当日本当局担心这个酒店供不应求怎么办呢，决定在6月就松绑这个民宿法吧。 是的， 允许一般的民宅合法出租给短期的住客。不过呢，但是近期这个偷窥住客的犯罪事件增多，让国内外的租客对民宿感到担心。 是，我们对民宿感兴趣， 当局也很头疼。 对，那我们 怎么办呢？ 我们都被人拍了，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很多很多 谁知道发到了什么样的小网站上。 是啊，去年六月份，一对外国的情侣在 Airbnb 的短租服务网站订了一间公寓，不错啊。睡觉的时候发现天花板上的防火烟雾感应器不对劲呢。 诶，怎么回事？ 那个老感应器总有一个小点的绿灯。 哦。 对着他们照，有时候是的，就感应器它会有绿点的，就绿点的话它是安全的，对，红的话就就报警了。 对对对， 有时候但它敏感，就开始仔细检查之后哈。他们发现里面安装了针孔的镜头。这两人即刻搬入酒店，并向当地使馆求助，敦促日本方面进行声调。其实这是一系列的报道了哈，我们也不细细列举了。 是的， 但是希望各位呢，日本当局肯定很头疼了，对不对？赶紧派出专人专项去调查这件事情，而且挑民宿的朋友也不用太过于紧张，毕竟是少数的部分。 对，毕竟是少数。 对对对， 而且日本的酒店如果要是不赶上说特别特别多的人一下子涌入到日本的话， 还是可以有的， 还是可以有的。 对，希望各位好好比较比较啊。 是的， 日本方面呢是来自于柏林新机场的事情。你看这个2020年真的是重要的一年。 你发现没有，真的2020年全世界都会有一些重大的改变。 你内心是不是有个小小的期待？某些方面有没有？ 对，2020年真的是，我觉得它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来着。 薪水是不是并没有， 并没有。不，薪水可能会有变化， 有变化， 对， 下降。啊，柏林新机场力争2020年如期启用了。 是的，从2012年起数度跳票的柏林新机场正在为最新设定的揭幕时间而努力。 是， 该机场的 CEO 达尔德鲁普10日表示说，该机场正在力争实现2020年10月启动的目标啊。远期的愿景是打造枢纽机场。柏林旅游局表示，对该机场今后带动柏林到勃兰登堡地区经济的前景寄予厚望。 达尔先生还认为，机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那是必须的。 德国未来不只有法兰克福和慕尼黑两大枢纽，因此需要提升柏林的客运量，从而改善德国国内和与欧洲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他还说，柏林还不是一个航空枢纽，但它将成为下一个时代的枢纽。雄心壮志啊！ 是的，现在的法兰克福岌岌可危啊！ 希望各大机场呢调整好运营的力度，安全起飞和降落啊！ 是的， 时间来到11:48，马上有请我们的超级 fashion 时尚的旅行达人小乔帮主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叨叨，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我们的小乔，美丽的小乔在爱沙尼亚的街头，反正这样的音乐夕阳西下的时候，她穿当地的服饰，在拍抖音，哎， 在拍抖音了，赢了， 这个好出戏啊！ 开玩笑， 对 啊，非常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爱沙尼亚当地的非常出众的歌手。我今天都是找的爱沙尼亚的歌手啊，以他为衬托来了解芬兰和爱沙尼亚。欢迎小乔， 欢迎小乔， 大家好。 哎，小乔又就是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跟他相约了三次，才来到我们节目，非常的忙碌， 非常的忙碌，走过很多的地方， 是的。这次呢， 肯定来。 这次去芬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体会，就是极光真的是可以让你看到爽，是不是？ 其实这次是我们真的挺幸运的， 幸运 这样说的，因为在我们之前也有朋友去到过，就是没有看到， 没有， 或者说没有那么明显的看到。但是我们这次可以说真的挺幸运，我们看到的真的极光是几乎天天啊，天天都有。 哎， 因为我们要看那个 app 上有一个资讯，看极光是几级几级，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是可以看到的。而且其中有两天的时间是非常大的极光，可以说极光大爆发， 极光大爆发。 咱俩也是看过一些照片的哈， 对， 非常大的极光是个什么阵仗啊？ 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极光照片，可能就是绿色的或者有一些形状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那天看到的极光，就像从天幕上洒下来的七彩炫光那样子感觉，而且它是那种带 bling bling 的那种星光的闪。 我天哪，还有这个特效！ 对，就我们当时也很我从来没有见过极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极光，所以我也挺惊讶的。 好， 是星星掉下来了吗？碎钻吗？ 哎呀， 接着。 还确实有那种感觉。 对， 就是洒下来的感觉。 对，而且它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不是就是不是一瞬间的那样，它是就那样洒洒洒洒洒下来，然后它有基本上当时我已经就是懵了，然后有好几种颜色都在里面综合，紫的蓝的，然后就是那种很细微的层次感很多。 哎，你知道吗，我突然间想哈，小的时候那些动画片不全是骗人的，突然间让我想到就是美少女战士里面，它不是变身的时候都有那种带不灵不灵的那种， 对，就很像那个样子。 对，哦，原来是真实存在的。 制片人去过芬兰。 制片人说：“哎呀，早在20多年前我就去了，我看见过。” 反正去芬兰呢，看到极光是幸运，大家也很开心， 大家很开心。 其实我们觉得小乔除了看到极光的这个体会之外，他自己内心捕捉很多芬兰的部分哈。 对， 他是一个特别爱探险、爱去玩新鲜玩意的人，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但我觉得小乔他是自己感受会特别明显， 特别丰富， 他是内心很 内心戏很 细腻的， 对， 就是内心戏天天的啊，不要这样。 对对对对。说说北芬兰的时间在那比较长，是不是？ 对对对。 那你觉得除了极光给你的震撼，还有哪些部分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 我们怎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其实到芬兰大多数人肯定是要去这个圣诞老人村，这是必定打卡的一个地方。 对。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我们在芬兰待着的时候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赫尔辛基的教堂啊，红白教堂，还有它的静默教堂，这三个地方给我留的印象比较深。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芬兰玩这个狗拉雪橇，就是啊，我们听起来狗拉雪橇好像比较常见，或者说是觉得就没有那么好玩，但是实际上你真的当了狗拉雪橇的驾驶员之后，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哎，你 是吗？ 老说手扶拖拉机，你开上去你不 手扶拖拉机，你得问周驼。 对，真的是，当你掌控它的时候， 对，你要掌控它真的不容易。 前面是狗狗，不是机器啊。 对，狗它可能没有那么的听话，是吗？ 它是这样的，就是狗拉雪橇呢，这次我们体验了一下啊，因为我们比 先从狗拉雪橇说，是不是？ 对，因为狗拉雪橇太好玩了，我一定推荐大家，如果去芬兰的话，一定要玩这个项目。虽然有些人会觉得啊，是不是很普遍啊？说我们在东北也能看到， 老听老 对老听，但其实。 二黄过来， 其实玩的时候是特别有意思的。 对，这缺一条狗，你上。 我累了。 对，其实它的整个那个车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车在后面，然后前面有六条，这个二哈也有，这个阿拉斯加也有，对啊，六条。 巨型狗是吧？ 还好，因为他们就是剪的还比较光溜，不是那么毛特别多。你可能是为了运动方便， 刚修过， 对 对对对，为了运动方便。 对， 然后头狗的那两只，一个是领方向的，一个是特别听话的那种，就是它能非常清晰知道你后面的人的指令的那样。然后我认为，个人认为，中间和后面的那两个就是劳力，那四只是劳力。因为它很壮，明显比前面两个要壮。 他们要控制那个后面那个蹲式的这个整体结构。 前面那头狗肯定两只都不是哈士奇。 你控制不住。 你不要怀疑他们的智商，二级其实也很勤奋的 啊， 还没到快走 啊。哦，你说到这个，倒是我是特别有体验，就是我在后面要，因为我要驾驶这个车， 对呀、 这个车里面还坐着我的小伙伴， 两个人， 对，两个人，他要坐在这个车里面，然后我在后面要踩着，一边是两手把扶着这个把、然后脚底下还有一个就是十个齿的那种的。像九齿钉耙的那样的东西，要当那个刹车用的，对， 好帅、 然后呢，就是每当我发出指令，就是 go、 go 的时候，那个狗头狗都会特别明显的听到这个指令，很清晰， 它就开始反应了。 对，而且它就是直接就冲出去，那个劲儿我没有想到那么大， 哇， 直接带有推背感， 哎，没错，就是推背感。我感觉好几次，就是这次下来以后，我的腰都疼， 光这样， 对，他就猛了一下一转，猛了一下一转，就很受不了。而且我们要跟前车保持距离。 二狗，咵、后边四个，快去！ 后边这个好像开始了。 哎，狗狗很可爱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因为是跟要前车，还要保持距离啊， 哦、 安全驾驶嘛。 对。 所以经常前车会有一些问题，因为狗狗容易跑的时候，这个脖子上被缠到那个绳子，很容易这样的、而且狗狗也会这个方便一下， 是的， 所以经常会踩这个刹车。然后头狗只要我一踩刹车，它就回头特别不开心的看着我， 它能感受到、 对。 好厉害、 你怎么又踩刹车、 因为我一踩那个阻力就增大了， 对， 然后他就回头回头看我说怎么又停下来那个。 哎，好酷啊，你光这么听啊其实也挺有趣，但是你要真是经历的话、 对， 你 要真的驾驶就不一样了。我们差不多驾驶了十几公里吧，12公里。 哎呦， 这么远呢， 很长。就当然这里要跟大家说，如果你是在这个芬兰的这个圣诞老人村去体验的话，没有这么长。 您是到一个宽阔的， 对，我是单独去玩了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它就是12公里左右。 那个体验肯定跟那个圣诞老人村 一个小时多， 对， 完全不一样，因为圣诞老人村它的距离很短。 是， 对， 这个刚刚听的这个狗拉雪橇。我们的掌舵人小乔的感觉哈，其实简单说了说哈，我们时间有限，我们稍事停留哈。 好， 其实芬兰不单单是有个大学，还有很多好玩的，爱沙尼亚呢，重点爱沙尼亚下面段还有很多期待的部分啊。 好，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大， 我们稍事休息啊，头口真辛苦，下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D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 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双休日马上就要来临了，关注一下那两天的天气情况啊。预计周六呢有强的冷空气活动，我的天哪，本市中午前后风力最大，阵风有8级左右，请各位注意防风防火。冷空气过后，周日天气恢复晴朗，空气清新，风力不大，适宜各位假日旅行和户外的活动。周六呢4月14号多云转晴，偏北风5到6级，特别提醒大家阵风可以达到8级转3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5度。周日4月15号晴，北转南风2到3级间4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听听爱沙尼亚的 rap 啊，这是爱沙尼亚语。 对， 我感觉听到了方言。 对，很厉害哈，那种节奏感还是非常涌动的节奏哈。 是。 今天跟着超级的 fashion 的旅行大人小乔帮主一起去那边走，欢迎小乔。 欢迎小乔。谢谢大家。 刚才这个勾搭绝交确实沁人心脾啊， 沁人心脾。还有这是我跟你说，这是一趟有味道的旅行。 当然了， 是 因为狗狗会随时排泄嘛， 它边走边拉，它随时就会这样。 然后他们边走边跳啊， 完全不顾及我们后面人的感受。 但是整体的驾驶的体验，而且旅行当中这个记忆是相当强劲的啊。 对，因为当时还跟这个麋鹿拉这个雪橇是对比了一下，麋鹿特别慢，然后狗特别快。 麋鹿， 麋鹿拉雪橇，麋鹿走了。 菜是几只还是一只？ 就一只， 一只吧， 一只就够了， 一只就够了，走得太慢了，都快睡着了。 也是刚刚了解的，在那个我们的互动之前说那个，因为有圣诞老人嘛，对不对？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仪式感，生活得充满仪式感。到 是是是， 好不容易来趟芬兰，这照相的问题，很多人会想，照呢是挺好一个纪念。 嗯， 这价格多少钱？你有没有分享一下？ 那价格一张照片，不是几张照片，可挺贵啊。 欧元算吧，是吧？得3欧吧，4欧吧，5欧吧，得。 好像你们说的有点少。 多少钱？ 对，是这样的，芬兰这个号称是这个圣诞老人最正宗的地方啊。 对 对，然后我们这次去的时候也去体验了一下这个圣诞老人。我实话实说，这个拍照的价格真的是价格不菲啊。你们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四张照片。一个小的小视频啊，然后差不多，如果你要是不当时在那儿，就是比如说照出来洗出来的话，是40欧， 立等可取。 对，如果你要对，如果你要立等可取，就是60欧。 妈呀， 算算价格， 哎呦， 60欧就是现场。那一般游客他真的是立等可取的，必须要现场拿到才行。 但是我们就选择了40欧电子版的就好了， 电子版的， 对对对，发邮箱里，对，因为真的挺贵的， 太贵了。你想40欧的话，那合人民币真的是将近300块钱， 对对对，不过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自己选择，因为你毕竟去了嘛， 因人而异嘛， 对，因人而异。 留一张纪念。那如果照不好，比如说虚了的话，可以就是他会当 你，那 你 就重新再照吧， 是吗？他是只给你拍四张是吗？还是 他会给 你 拍一些，然后你去来找你要的那个就好了。 哦、 对、 嗯， 而且这里其实我要提醒大家，因为他们这个当地给你这个他。就是电子版它是以一个二维码的形式，或者是到网站上它给你一个密码的形式。我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一定要在当场就上网去看看能不能下载。因为我们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人回来了以后发现这个照片下载不了，但你如果第二天行程你就要走的话，这个就没办法了，你就只能后期再去反复的去找，去官网再问。但是你也知道他们会很麻烦，也很慢，邮件又说不明白，你因为他一天拍的人太多，你要记住编号也不那么容易。 是的，而且他还得现去找，外网有时候还打不开，还慢。 对，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现场看，这个是我们的经验教训，我们就有很多人当时没有拿到。 哎呀啊，那这钱等于是其实就白花了， 价格不菲哈，希望各位好好考虑哈，斟酌哈。 对， 实在不行就多花20欧，你立等 可取 得了， 是吧？ 立等可取也可以。 老人村，老圣诞老人村，除了这个拍照的功能，还有什么邮寄的功能、寄个卡片的功能，还有什么功能在这个地方？ 其实主要的在圣诞老人村就是几项吧。第一项就是去看看圣诞老人啊。第二项呢，就是北回归线在那边，大家可以在它是因为对北回归线它是一个。就圈一圈的，所以它在每个地方，比如说你这个邮寄的地方也有，或者它的商场里面也有，都有那么一条线，你可以去拍拍照。然后就是体验麋鹿和狗拉雪橇这两种，对对，互动的。然后呢，这里边有一家我倒比较推荐的，就是它这个全世界只经营一种食物、一种套餐的三文鱼餐厅， 还是三文鱼， 对，只有三文鱼这一个套餐，还是挺值得大家去的。 套餐分开，跟我们小时候都有什么？套餐分开说都有什么？ 只有一块大的厚厚的三文鱼和一杯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酱料吧，应该是配的一种酱料啊，然后就是这样的东西， 哇，大块三文鱼， 但是那三文鱼确实不错，很厚实。 对，人家当地那边， 对， 当 地就产这个， 就跟我们山东鲅鱼似的。 对，而且我觉得价格也还好 啊， 也还好， 可以接受。 对，也可以，也可以去尝一下。 是是是，反正圣诞老人村大概了解了。 对，大概是这样的。 说套路有点过分，其实它就是一个循环的部分哈。 对，你必须要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既然说大家都去打卡了，那它就是怎么说呢？是价格上升也是可以理解的， 算是可以理解吧。 对对对，就是有点贵， 真的挺贵。 刚刚说了极光，说了圣诞老人村的一些互动方式哈。你这在芬兰住宿的感觉是什么情况？ 赫尔辛基还有 什么 可以好玩的呢？ 稍微提一提啊。 我们这回这个住宿呢，我特别满意。 很 满 意。满 意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就住在赫尔辛基的火车站旁边，因为火车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 中心 点，对，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而且那个我们没有发现的是，我们本来想说去查一下这个线路吧，然后去这个红白教堂或者去静默教堂。后来我才发现，这个静默教堂就在我酒店楼下。非常的近，走路5分钟都不到。 我的天哪！ 对， 叫寂寞教堂， 静默教堂， 静默教堂。 对， 哦、 而这个教堂它是特别独特，它是最不像教堂的一个教堂。 是吗？ 它就像一个大木桶， 啊，方形的就椭圆形的大木桶。 哦，外形是。 对、 哦， 因为我们之前看没有以为它是一个教堂， 它是个木质结构的，是吗？ 对，然后它是很有设计感的，然后里面非常安静，教堂不太大， 嗯， 但是是那种回旋的回廊，就有点像马蹄鼓的那种感觉、嗯、啊，还是挺漂亮的， 很好看， 嗯，很好看，啊、嗯， 你这教堂都那样，它特立鸡群也挺好看的， 对你进去以后就真的会。很神圣，不说话了。 对呀、啊，我就是个木桶。 然后，如果不了解的话，嗯、不会察觉它是个教堂，是吧？ 基本上，我们第一次就是 对吧？ 走过去了 啊、哦， 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个。 护就插在外头站着。是吧？有可能。 对，但是你会很好奇，这是个什么建筑 啊？对 对 对，哎，赢了。那好奇就要去看嘛、 啊、 对， 快来看快来看，我是个教堂， 对， 而且它不收费嘛，你就可以随便进、 oh, 对对、oh, 很 好， 我很 挺好的，这个是 不错不错， 这种景点我是很喜欢 的 啊，对对对，不收费的我觉得都很好。 你发现没有，就是全程如果住得开心、嗯、一般是交通便捷，地点比较不麻烦那种感觉哈。 我觉得住宿最好的、嗯、就是反正我个人最在意的就是它的位置， 的 地理位置非 常非常 重要、 嗯、就是有时候说比如说省个100块钱住2块钱住远一点，还是住在这儿吧，反正你不要省去的很麻烦舟车劳顿的。 如果要是地理位置又好，环境条件又好 的话，选 这儿吧，嗯， 是的， 那还是选这儿。当然，价格肯定会相应的高一些。 是的，酒店就是一直住在这儿哈、 嗯， 就一直住在这儿、 哦， 而且它离码头也很近、 哦， 因为我们不是要去爱沙尼亚嘛， 是、 嗯，它距离码头可能你走路20分钟左右也到了， 黄金位置，嗯， 20分钟走路就到了， 对，还是不错、哦。而且它周边就是购物，就是商场， 嗯、 有七八个， 嗯、 三四。我看有几个，反正挺多的啊， 就是很棒就对了， 很棒 这个地方， 对 对, 对， 方便， 商场都在旁边， 有趣，嗯，还、哎、很棒，他现在还微笑的，非常满意的， 对、啊、我觉得是非常满意哈， 我很满意， 是，然后呢也去那红白教堂了，是不是？ 对，因为但是待的时间不太长，嗯，因为我们当天下午要赶到爱沙尼亚，所以只是就是很早就早起、 嗯、 去看了一下，然后包括岩石教堂，要提醒大家，就是岩石教堂它这个上午就营业1个半小时，所以大家最好早点去， 嗯， 因为它是11:30就休息了。 一直一天就这一次， 不是 下午 还有 啊、 对，就所以就是说要提前一点早点去， 嗯， 容易关门。 是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把重头戏放到爱沙尼亚， 带着光圈的爱沙尼亚、 嗯、 码头是要坐什么过去？ 要这个坐他们的游轮，对，差不多2个小时的一个游轮、 哦， 这个游轮非常好， 哎、 是我们在、 哎、 我觉得是做的特别好的一个， 对 对， 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因为在这个游轮上买的东西都特别便宜，要知道北欧和东欧之间。它的这个价差有很大， 是、 嗯、 真的很大、 嗯。 我们就是这次特别搞笑的是，我们在爱沙尼亚买可乐，然后回到那赫尔辛基去喝， 是吗？人家 可乐达， 他们不管这个吗？ 差的太多了， 差太多了， 哦、差太多了、嗯。你像我在赫尔辛基买一个可乐，可能要花到。几欧吧， 25左右人民币， 4.5左右， 25， 对，差不多这个价格，那边可能也就1点多欧，就是很便宜、 哦、 就差价很多， 差 十几块钱呢， 所以很多那个赫尔辛基人都去这个塔林这边去买酒嘛， 嗯、 就很方便， 便宜 便 宜， 是的是的、嗯、 小秘籍小贴士， 对，小贴士， 对，这个大家可以 在这个游轮上本身就有卖东西的吗？ 就是卖 什么都有， 而且化妆品特别便宜、 哦、哎呀， 比机场都便宜，我们对比了3个地方都便宜， 这 个 游 轮是最便宜的、 这个啊、除了是一个交通工具、 啊、 它是个移动的 shopping 店， 没错， 这个游轮看来挺大呀， 对，能买就买好几层呢 是， 哦，原来是这样的游轮， 很不错很不错， 别看它只是2个小时的航程，但是里面你像这个玩的东西也很多、 嗯、 酒吧也多，咖啡厅也多，餐也多、嗯、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上了这个游轮的朋友几乎没怎么坐着， 反正我们就是一直在逛啊 哦，那我知道了，这个游轮其实是以赫尔辛基为母港，目的地是塔林吗？还是 它就是在两城的，对，就在两城之间，两个国家之间， 两个国家之间2个小时的行程，它给这么多的东西， 厉害厉害， 丰富了， 特别好、 嗯、这一定是属于爱沙尼亚那边吧， 是吧，反正咱得去爱沙尼亚哈， 对， 那买东西放在船上还是拿下来还得， 我建议是你回来的时候买， 对啊，对对对对对， 回来的时候买就可以直接带了， 没错没错， 去的时候就不用买了， 进入爱沙尼亚什么感觉？ 第一个爱沙尼亚的感觉就是好帅啊，因为当时就是我们一出了这个港口，有一个小哥哥， 啊，小哥哥， 对，他是应该是当地的一像我们的黄包车的那样的一个、 嗯、 啊，特别帅。然后当时我们是， 哎，你控制一下，控 制， 后边还有呢， 啊，还有啊， 嗯、对，我们是早晨10点钟差不多到了那个地方，啊，不，我们应该是下午1点半到的， 嗯嗯嗯、 1点半的时候正好有阳光透过那个小哥哥的那个碧蓝色的眼睛，啊，好好看， 是的。 段时间。 然后我说哎呀，艾莎妮亚原来是这样的， 养眼的，很养眼， 东欧人特有的长相哈、啊、 对，挺漂亮的、嗯、然后我们从码头走到那个塔林古城也很近，差不多20分钟到25分钟这样的一个脚程、 哎、步行太好了， 对，就步行就很方便、嗯、而且其实你在步行的过程中你还可以看看这个码头，因为码头挺漂亮的， 嗯、 有很多这个老的旧的船只在那边。 小乔啊，小乔，我有个问题啊。 哎呀，周婆你出来了， 这几天东欧中西欧南都讲了不少啊， 嗯， 我就注意这个当地的建筑物。爱沙尼亚是什么颜色的你？ 爱沙尼亚的老城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泛灰的那种感觉、嗯 哦、泛灰的， 对，因为它的城墙是那种灰的、 哦、 就是门口啊，门口是那种灰灰的深灰色的建筑、 嗯、 进去了以后是有土黄色的这样的一些墙壁、 嗯 但是走到了里面房子就是色彩各异的了，对，就是什么颜色都有， 好看， 是的， 就是童话故事里的那个城堡就是那个样子，嗯， 而且据说爱沙尼亚它的那个森林覆盖率特别特别的高， 对，它的空气，我觉得空气里的水分很大， 啊， 嗯，对， 是 湿润度特别强， 嗯，不错，哎呀，空气也好，然后你。迎接的这个人也好，这整体印象就好得不得了、 嗯、 对，当时就觉得哎呀好幸福啊， 是的是的、哎、 虽然有点冷啊，对，我们去的时候还是有点冷的， 哦哦哦哦哦、 嗯、 那个一天的时间你怎么体会它，怎么去分， 对、啊、 难得 share 这24小时一天怎么去 share 呢？ 嗯，其实我们去到的这个时间已经是 下午 了，下午 了半天， 对， 就半天、啊、 半天的时间 是略有一点赶，如果再给我一次的话我肯定会留更多的时间在这边、 嗯嗯、 但是塔林老城实话实说并不大， 嗯， 就是我这半天时间走完也是可以的， 嗯、 但是这个之前大家一定要做攻略。为什么做攻略呢？因为塔林城虽然不大，但是它有两个门，就是其实网上有很详细的攻略，就是你要从哪个门进去会比较近。 嗯、 只是当天我们很不巧的是，最高的那个教堂它当天关闭，我们没有办法俯瞰这个全城的那个景色， 上不去了， 对，上不去了、哦，这个是我们比较可惜的。但是我们是从那个它的最旁边就是有一个白色的那个十字架的那个门进去的、 嗯、 进去以后就直接就到了这个教堂，这是非常近的、 嗯、 所以我们这个就节省了很多时间， 嗯， 然后顺着这个教堂一直在往里走，就是塔林的那个市政厅广场、嗯、这广场是还是挺大的啊， 是个什么样的风貌那个广场？ 反正我就觉得我在很多这个电影里面或者说历史剧里面看到的那种欧洲城堡就是那个样子， 哎呦， 非常美、 嗯、 而且它在这个我们当天下午的那种逆光下显示出来的那种厚重感也是很强的。 哎呀，逆光飞行了， 对，逆光飞行啊、 嗯， 非常的不错， 漂亮，很漂亮、 哦、 啊，发梢啊，睫毛啊，逆光啊、嗯，光圈、粉尘都可以拍出来。 没错， 很漂亮， 很漂亮，很漂亮。 它那个阳光的通透度很强， 对，我们当时录了好多视频， 好棒，好棒，嗯、 对，特别美。因为这个城中心其实很空旷， 嗯， 然后当 人 不多啊，人不多，人很少，所以就是我们溜达的还挺舒服的， 不挤，不拥挤。 对，我觉得 上没什么人， 是吧？我觉得像塔林这样的城市、 嗯、 就一定是你得慢下来待在那儿， 对，你就待在那儿、 哦、 他们当地人都是在旁边就坐着， 哦、 你也没看到他们干什么具体的事情。 既然是老城 是 就老城的风貌嘛、嗯、当地人 的 衣着穿着是什么风格的，大袍子大披着还是什么呀，野格子、 对，其实这样就是景区里还是有他这个固定的工作人员的 嗯、 工作人员穿的是挺这个 工服吗？现在休闲 不不不、哦、是很漂亮那种像袍子的一样的 对， 长长的砖红色、 哎、 然后上面是绣了这个白色的毛的那样的，很漂亮， 一个标金牌导游， 而且她这个姑娘特别漂亮， 哎呀、 对， 你重点形容一下周驼也在嫉妒了 哎，周驼啊， 真的你谁都喜欢看花嘛， 是是是， 也 周驼你把眼珠子往回收一收 我这天生秃着然后是怎么好看的姑娘， 就姑娘的眼睛很深邃啊，是欧洲人就是比较这个独特的特点， 对， 而且他们更立体一点，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还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俄罗斯人的血统、啊、还是怎么样啊， 对，爱沙尼亚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 对，他们 因为离得很近， 对，他们很就是更立体， 对， 更立体， 对，面孔识别度特别强， 精致啊， 对 对、 嗯、 好漂亮， 整个人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一个那个洞子 啊， 这么进得去这么进不去，是不是？ 哎，对对对，有点这个意思， 是不是、 是的、 哦、了解了、很立体，很立体、嗯，老城就老城的节奏哈、 嗯， 因为景区有景区的节奏。 对， 塔林也是一个旅行的地方，我觉得是旅，因为到了爱沙尼亚，塔林是个必去的地方哈。 我觉得塔林可以叫旅行，真的叫旅行，就不是旅游了。 是 就是塔林这个，对、 嗯、 塔林这个地方，从它的那几个大教堂，而且它那个不是离着那个海边也有一点距离， 嗯、 然后海鸥特别多、 嗯、 啊，那种质感是很 很不错的，而且它这个钟声都是还是固定的会响起，就每一个小时那个钟声会响起，那个感觉特别浪漫，真的。 每个城市的钟声都有一定的寓意，我想爱沙尼亚塔林的钟声是很多很多的寓意在里边，对不对？ 对，就是情侣会听到的是浪漫， 是啊， 还有人听到的是一些历史， 战士听到的是什么？是纪念，是那种感觉。 对， 那就很多的寓意在里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很有仪式感啊。 是的， 对。对， 这塔林就是一个很怀旧的这么一个城市，但是它又有现代化的东西。 而且特别就是怎么说，我个人的感觉很可能太爱看这种吸血鬼类的这个电影， 灰的墙 就很像那个样子， 灰色的、土黄色的， 而且关键是吸血。这个长得都很帅， 是的， 虎牙虎牙是不是？ 对呀、啊，就 是、白色的皮肤， 对 呀、啊，你长得帅，你是吸血鬼也没有关系。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 长好看嘛，对吧？ 对，就是长 得 那个碗， 吸血鬼和豪猪呢，都是长獠牙的， 找刺猬吧。晚上，卡林是不是？住了一晚回去的，还是就是晚上就坐那船？ 我们晚上就坐那个船回去。 好可惜。 那个、对，那个晚上的船一直是到十一点还有，你可以晚一点。因为其实你到了就是其实不能就是纯晚上，就是差不多夕阳的时候是最漂亮的 啊 那个时候是最漂亮的。然后你过了这个夕阳的时候就纯夜间了。 怎么会觉得塔林这待的好少的时间半天？ 对，所以就是那个地方我们先开始并没有把它列入计划当中，但是当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就发现如果要是再来的话，我们愿意在那留更多的时间，因为没想到塔林这么漂亮。确实是有这种感觉，而且它当地的这些手工艺品，它结合的又有欧式风格又有俄罗斯风情，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交融在里面。 有商贸街嘛，有商业街， 对，有很多商业街，包括就像那个像一些什么当年的这个水手的这种造型啊，还有这个那个应该叫什么维京人的那种造型啊，很多会很有意思。 真的是好棒、哦、 而且主要是价格便宜 啊，因为比那边 尤其你跟芬兰比的话 肯定是比芬兰要便宜很多。 我怎么忽然觉得塔林这个地方，刚才说是买酒嘛，买生活补给品，很多人会这样一个坐个游轮过来是吧，酒再买回去。 对， 是吧， 其实好多芬兰人都 是 这 样 的 对、 可是游轮上就是除了化妆品，它也有各大就是那种品牌什么的，也都是 时尚的部分啊，什么服饰啊， 服饰不太多、但是酒很就是酒很多，主要是酒。 说到酒文化，爱沙尼亚、芬兰他们的喝的酒大概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就是烈酒， 烈酒， 啊、真的是烈酒、因为可能太冷了，就是伏特加，就确实都是这样的。但是我尝了一下，哎，真的不错。 伏特加，我是喝，我到了肯定也喝过。它那个 喝 上去、 那个， 它喝上去没有什么大的酒精的味道，但是后劲儿 非常 十足的。 对， 伏特加是暖胃的佳品，就是你喝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感觉，很柔滑，一到胃里马上就炸开你的。 所以啊，那个地方需要啊，它常年那么冷。 是的，真的浑身就热。 对， 是的，爱沙尼亚和芬兰是我们这次重点要说的。 对， 其实还有一个呢，就巨贵的还没说，那挪威是很贵的，是不是？ 对，挪威确实挺贵的，而且我们其实主要追极光的两天，我们都是在挪威。 挪威， 对，而且看到最好看的是在挪威。 你看， 而且是在海上。 哎呦， 对，那种因为海离陆地很远，真是漆黑下 没有光染， 没有光，特别漂亮 啊！拿出相机拍也非常爽。 是的，挪威说怎么的，我这贵有贵的道理。 对， 对， 是在海上，是船上还是？ 对，海达路德的一个船，一个也是一个大游轮。 太棒！ 又是海达路德号。 对， 其实挪威也很美啊，就是现在这个时节，它是不是也有那种 夏温啊？ 有开，就陆地上也长草了，都是绿的。 其实只冒了一个小小的尖儿，对，但大多数还是冰雪下的， 还是 冰，对，基本上每天都会飘点雪。 对， 哎呦，还这么冷呢。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挪威的峡湾真的是挺漂亮的，因为当时我们是这个去捞这个帝王蟹，然后帝王蟹再往深走就是它的峡湾，峡湾下真的好美呀、就是没法形容的那种，尤其是这个天空也蓝，这个海也碧，然后还有雪山，你看这几种这个最美的风景放在一起是 有些是。你比如说有一个人的五官，他鼻子长得很好，他是又眼睛也好，鼻子 对哪儿都好， 拿得好看，对不 对？ 那种感觉精致啊， 确实是， 对对。 而且你当时从船上踏入这个冰原上的时候，那感觉我们还自己就乐哈，我们说哎，感觉踏上了这个冰原大陆一样， 哎，对，真的会有那种感觉， 对，上去了，因为没有前面没有路了，我们要这个走上这个冰层去捕捞这个帝王蟹。 哎，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好像来到这个地方，好像是成为了第一批的拓荒者， 特 特别有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当时穿的那个衣服也特别像开拓者。 对对对，就是这一片大陆还没有人烟，然后我们是第一个， 对对对， 就有那种使命感。 对，然后 对，挺兴奋的。 第一次看到了奇怪的螃蟹，我们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可以想象一下。 什么东西？ 这么丑陋，好吃吗？真好吃，对， 好吃好吃啊！ 对吧？捕帝王蟹是一个当地的活动是吗？ 对，在当地是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的。 可是他那个很凶猛很大，怎么捕捉呀？ 我们不能捕啊， 只是跟着去。 对，你要去看他去帮你捕捞，但是其实他离得很近。它就在冰层下面， 嗯， 有很多很多。 傻战傻战，哼，来一批人。 关键是它很多， 这不该你了吧？ 帝王蟹，帝王蟹，那他们没有这个危机意识吗？已经在这块都被捕捞了那么多了， 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吧，这数量那么多，估计也想不到 啊，也是哈，对。他不会发现他们的族群少了几只。 反正是刚刚说的这些欧洲国家有很多风情啊，东欧南欧都、都不一样哈、啊。 对，每个都不一样。 就是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最吸引我的爱沙尼亚、嗯， 还真的是爱沙尼亚。 你看是不是？ 其实我自己也是。 你看是不是？ 嗯。 虽然最少的戏份留给了爱沙尼亚，但是它最精彩、最值得留恋的嘛。 对，他回来以后给我的震惊是最大的，因为我还没有走到过这样的一个，他本来就是我们安排之外的一个国家。 对。 然后就想着说，那就去看一下，因为离得近嘛，两个小时航程。 嗯， 去了以后大家就说，哎呦，我们真应该留更多的时间到这里。 旅行当中常有这样的意外， 对， 意外的惊喜反而给我们留下的更深的印象。 特别美，嗯，特别美。 是的， 嗯， 刚刚呢我们听到、那个小乔要下扬州了，快哈，希望他去下扬州吃的当地的美食、 嗯、 啊，呼吸新鲜的空气哈、 嗯、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好吗？ 好啊、嗯、 谢谢我们的小乔帮主， 谢谢 小乔，谢谢 大家，下次再来， 谢谢。 哎呀，很好，意犹未尽的感觉哈。 是的。 对，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塔林有生之年再见喽。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高考过来人常说，志愿填不好，未来多烦恼。为帮助广大高三家长提前掌握志愿填报技巧，教育面对面携手精华学校联合举办加油考生系列第二场，从一模考试透析高考命题趋势及志愿填报定位大型讲座，专家解析运用一模成绩定为目标院校和专业的方法。预约电话400-650-7766。教育面对面还将在4月14日讲座现场全程首发86所在京招生院校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资讯汇编手册，预约电话400-650-7766。高三家长请注意，一模后高三考生要做三件事：一，根据一模成绩科学定位；二，明确清晰目标高校；三，利用最后时间缩小一模现状与目标高校的差距。为此，4月15日公益讲座邀请北大学姐亲授复习策略，还邀请陈武老师现场解析各高校历年政策。讲座热线400-600-5223，400-600-5223，400-600-5223。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有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